壮，却不够勇敢。不要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我的手，不要让泪水残留。不要再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我的手，不要让泪水残留。不要再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这段爱，不要让痛苦留下来。伤心的 喜欢你。

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， 走，方向在那边，寻找是我，也在寻找的你。 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

着飞扬的脸，是我没有说却极其直追的唯一心愿。我真的抱歉，没赶上你的昨天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。